第十二届平壤秋季国际商品展销会将从9月5号到8号在平壤的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。本届展销会将有来自我国、马来西亚、蒙古、新加坡、中国、泰国、伊朗、印尼、越南、德国、俄罗斯、意大利、古巴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中国台北的280多家公司参加，并推出电子、机械、冶金、建材、运输、医学、农业、轻工业等部门尖端科技产品。